重要提醒之二啊，树立典型莫着急。人民日报说的，昨儿在报纸上看见这文了，什么意思呢？就说啊，咱们以往一直到现在工作上有一条经验，以典型经验来带动整体工作，这是好办法。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嘛，但是有一节，遗憾的是什么呀？有些地方，有些干班，他急于求成，八字刚一撇儿，甚至来说可能还没一撇儿呢，半撇儿啊都未准有，就忙着归为成果。哎呀，这个好啊，赶紧推广，听见没有？总结，还去去写材料去。急着忙着总结经验，甚至于这个过程当中，萝卜快了他不洗泥，背不住就注水造假。结果最后什么情况？一些个典型变成了写几篇材料，发几篇报道，来几批参观啊，留一堆烂摊子。这就什么教训？只有尊重实践成果，典型才能够站得住，是用得上啊。那位说，这个典型要是乱数的话，那不成了那什么假的空了吗？是吗？ 还有说假话当官的？ 太有了。 谁呀？ 远的甭说 啊， 我们胡同那儿就住着那么一位， 叫什么名字？ 叫假大空。 假大空 这人 啊， 专门说假话、大话、空话、废话。 哦， 就他那假话说的 怎么着？ 什么也甭掺呢。 怎么回事呢？ 真假呀、啊、 嚯、哦、 就他那大话说的 啊， 胆儿小的你都不敢听啊。 为什么呢？ 那是真大呀。 是啊， 就他那空话说的 啊， 你使雷达都找不着。 这怎么回事呢？ 真空。 嚯、哦、 就他那废话说的 啊， 收破烂的都不要啊。 这是 真废呀，那是。 重要提醒啊，合影的背后有猫腻。嗯，谁跟谁合影啊？不是说您啊，不是咱们老百姓啊，这是一位名人加了引号的，人民网、新浪官方微博转载《解放日报》的报道。耶，看出毛病来了。什么呢？说那王林您知道吧？啊，正查着呢吗？这事儿咱们暂且按下不表，交给公安机关去调查真相。单说这王林啊，人家媒体给他总结了，讲话他有学问。什么学问呢？不就什么啊耍舌的吗？不是，合影学，这叫学问。哎，合影是学问。哎呦，看看吧，王林的相册呀，哎呀，里头都是官员、富商、明星，这个合影是不计其数。说是啊，是不是靠这个合影啊，拿这个说事儿说山，看见没有？哎呀，你看，哎呦，您还跟他还这不叫事儿，我们那得多少年了。哎，这位你啊，你看了没有？拿这个来收揽资源啊。其实呢，反正是认不认识、熟不熟咱也不知道，但是呢他这么一说吹大气，您就觉得哎呦，这位真有人脉呀、啊、是不是啊？这家伙以后啊，咱们勾兑勾兑，合谋合谋吧，好吗？问题出在哪儿呢？合影合影，各方，至少合影的各方，要我来说都有责任。比方说啊，咱们说这明星大腕暂且按下不表，单说那个领导干部、党员干部，您往那王林身边一站，群众怎么看呢？在群众看来，是不是就等于您这个背不住是拿那个公权力为这耍舌的撑腰打气儿去了吗？是不是无形当中客观上对党的威信、党员干部形象造成了某种程度的损害呢？这个合影学也是教训呐，也得汲取呀、啊、重要提醒啊，上班睡觉挺惬意呀、啊、嗯，别介呀，上班怎么睡上了？可说呢，倒是没睡着，那也不行啊，啊就趴那儿了，好吗？中国之声、新浪官方微博我看啊，其他的报纸的这个微博也提到这个事情， 头几天记者来到安徽宿州，当地有一水利局，这不正防汛呢吗？正是看节儿紧关节要之际，记者到那个地方去打听什么呢？说老百姓反映啊，他们这拆迁补偿想问问政府什么时候能到位。一推门，心头话说别问了，怎么呢？这二位躺床上了，俩工作人员躺床上看电视呢。记者就问他，哟，这上班时间你们怎么能还躺床上？对方一听，切切切，这值班嘛，不躺着怎么着啊？不躺着我们这还趴着呀、啊好嘛，不是您值班，您这是防汛值班，24小时待命啊。哎呦喂，我这什么事儿啊？ 自从来了这只虎，俺们这些人算有了饭碗子了。 哦， 县里级上级打了报告，过了转款，月月领工资，天天拿补助，每天上班就看着这只虎，站累了，坐着坐累了，蹲着蹲累了，跪着跪累了，躺着躺累了，趴着趴累了，那大顶。嘿， 正是劝君莫要把火上，社会就是这个样。什么样啊？也有问题，一箩筐也有感人。正能量，说点正能量吧，是吧？给各位加加油吧，哈哈！人民日报的新浪官方微博，这是20号的事情，在海南人民医院院里头来了一男的，手里面拎着一口刀，我的天哪，干嘛要拼命啊？谁知道啊？不知道什么纠纷，劫持了一名护士，双方僵持这个过程当中，哎呀，很紧张啊！这家伙拿刀架在那护士脖子上，一不留神，这人命关天呢，这个没法往下想了。这个赶紧医院就过来了，就问他啊，什么大夫啊，领导，你要干嘛呀？啊，我要见记者。见记者你拿着刀呢？后来呢，他们当地有一位女记者，这位叫李松梅，李姑娘，跟着警方赶到现场处理这个事情。一听说要见记者，那我去吧。哟，警察说有危险，他拿着刀呢。没事没事，您放心，不要紧的。跟这男的说啊，你好，我是记者，是吧？那样你这样啊，你这么着对峙，这玩意儿解决不了问题，你把这门打开。我不开，你没关系，你开门我进去。你不是要找记者吗？我进去把那护士给我换出来，是吧？然后呢，我跟你一块合计怎么看着解决这问题，把这护士换出来。这位女记者身陷险境，最终在她的帮助之下，警方成功解救人质，把这事儿给办踏实了。这不就是一位女中豪杰吗？ 要沉重 这个人民网新浪官方微博啊，讲了这么一档子事儿，挺有意思的啊，也是反正挺引人深思的，哈哈。头些日子呢，咱们祖国大陆这边呢，有一位15岁的小姑娘，小丫头，跟着她妈妈呀，报了一团到宝岛台湾去旅游，这个过程当中发生点不愉快，怎么了呢？就是走在路口啊。那边红灯，姑娘站住了啊，她妈没站住，大脚一迈，她腾腾腾腾过去了。哎哎哎，这女儿一看这个气呀，我说你别把这习惯带这儿来行不行啊？当妈的，你怎么说话呢？这么多人都看着，而且台湾人家也说中文，也能听见，这脸上多不好看啊！娘两个吵起来了，姑娘一生气一跺脚，得了，我不跟你玩了。转身他走了，讲话脱团了，那脱团就迷路，找不着那个酒店了，不是吗？报警求助，台湾不是也有警察叔叔吗？啊，警察叔叔把这情况了解清楚之后呢，哎呀，所以小妹妹是吧，你这个纵使交通法规这是好的是吧，我们是感谢的，哎，但是你不能够说这个啊，这个因为观念不同你掉头就躲开嘛，是让妈妈担心嘛，这不好的啊。哈哈，后来就把他给送回去了啊。但是有惊无险，但是呢说明问题是吧，尤其是像什么开车之类的。人民网讲了一档的事儿，南京俩女的，网上有照片去看看去吧，俩大姑娘，嚯、哦、俩大姑娘这家伙横啊，开车逆行让交警给拦下了，拦下也不行， 俩姑娘下了车之后，嘿，够奔交警而来，一左一右， 怎么着你怎么找不痛快？ 这是姑娘吗？她那行为是姑娘吗？俩人哐当把交警小伙子给按地下了。哎呀，又是撕又是扯，叫你看，哎，干什么？手机都抢过来了，好嘛，得亏边上群众过来，又是劝又是说，后来把其他的交警找来，这才算了事。呵，女汉子呀，可说呢。还有那事儿呢，人民网新浪官方微博说的嘛，山东日照，这城子天热呀，很多人喜欢到海边玩去，日照那是有名的水上运动之都啊，是吧？啊，一盘西红柿炒鸡子儿，您猜卖多少钱？98块钱，直接凑100多好啊！西红柿炒鸡脊，9细8块钱一盘呐！哎呀，我的天哪，要了亲命了！ 这么着吧，啊，您给5万块钱吧？ 多少钱？5万块钱？ 啊，怎么着？要咬我鼻子是怎么着？怎么了？ 你们去吧。 我们去做这堂会去， 你们去了我们就搬出来。 哎，我们接收去呀，我们。 你们这吵架去了。 所以说嘛，你这价码，你说谁受得了啊，是吧？老赵就吃不起吗？哪个老赵啊？赵作海，您还记得吧？蒙冤入狱11年，最终呢这案件翻扯过来了，无罪释放，获得国家赔偿65万。那河南那老赵，河南农民赵作海，还记得吧？人民网新浪官方微博说的，好吗？最近老赵啊落了牌了，这不是挺好的挺合适的吗？是啊，但是历经这些年，哎呀，又是传销啊，又是投资啊，让人给骗的呀。呵，赔偿金呐，基本上是花光了。哎呀，弄得个盆干碗净的，媳妇都要跑了，说不行的话呢，反正要有点钱能弄回来呢，我就回乡下种地去，实在不行我要饭吧。不是这个，咱说这就是您个人，这玩意儿，这个好不容易弄点这个，这也算是挣命的钱到手里头，您怎么不好好的珍惜呢？我说， 哎，我没别的意思。 你啥意思？ 我那意思吧，就人不能把钱看得太重了，钱乃身外之物，人生最痛苦的事情你知道是什么吗？人死了钱没花了。 人家一生最最痛苦的事你知道什么吗？ 啥呀？ 是人活着呢全没了。 欢迎各位收听北京新闻广播的午间读报节目，话了话外的为什么有人爱拍照，为什么有人爱睡觉版。哈哈，我是李欣。哎，这还真是个问题儿，是吧？短信互动方式10628821828，新浪微博 RBC 话了话外李欣，还有那微信的公众号话里话外。咱们来看今日头条。人民网新华网，万里同志遗体火化，习近平等到八宝山，革命公墓为他送行。其他的新闻看点，新华网，工信部可说了啊，年底前手机宽带资费下降30%，流量不清零。嗯，真给力啊。河南三门峡市的这个书记叫杨树平，这个人啊，有问题儿，被调查了，说头一天还在那儿谈反腐呢。嘿，新浪说的是卫计委可是回应了啊，咱们昨天说什么年内有那个说法要全面放开二孩，但是卫计委言道暂无时间表，这还得慢慢合计。咱们国内已经有20个省拿出了新的户籍制度改革意见，农业和非农户口统一了。今日北京各报的一版内容，北京青年报，国家有章程啊，参加医保年底前都能上大病保险。嗯，这就对了。咱们国家这个新闻出版广电总局可是说了，真人秀要抵制低俗化，电视台那节目真人秀嘛，抵制低俗化吧，节目别拼明星吧。你看看北京晨报说，咱北京啊投资4.6亿，干嘛呀？支持河北大气治理，嗯，京津冀嘛，是不是啊？我们都是一家子嘛。京华时报说了，不光是北京，天津也如是。北京、天津加一块8.6亿，助河北治理大气。另外呢，说9月3号，咱们这个阅兵期间空气保障要参照 APEC 标准。新京报说是这个哟， 有150名中国的伐木工人在缅甸被判重刑20年徒刑呀，这是怎么了？这是嗨，让人骗了，被蒙骗进入缅甸伐木去了。其中还有俩未成年人被判10年，对此中国驻缅甸大使馆已然提出严正交涉，中国公民海外的合法权益一定要坚决维护，这个不能含糊。哎哎，哪儿去您？上哪儿去 啊？ 这边是读报。 哦哦，嗨， 那我说说你听听。 您说， 在想当初， 咱们抓紧啊来看大报。今天的人民日报呢，一版有一小文章，说是头些日子他们报社记者呀出去采访，路过太行山下的某个小村子，在路边呢坐着车一过一看，哟，这地儿我来过呀，我熟啊，哎，这是当年很有名的一个扶贫样板啊，哎，你们这儿那个蔬菜大棚坏了，蔬菜大棚怎么都废了，哎呀，长都草，那就甭种蔬菜了，吃草吧。不是，这不是扶贫样板吗？当地人说，嗨，这个当时是因为来了扶贫队啊，现在呢，现在是扶贫队走了，走了就慌了是吗？不有那么句话吗？扶贫扶贫，书写一辈子不如造写一辈子吗？是不是您说啊？所以说呀，这个人民日报说了啊，咱们现在这个整个国家这个经济形势可是不老错的，是吗？啊，宏观形势稳，工业大省稳，多数行业稳。那么这么来说的话呢，下半年咱们这个经济发展有信心，那必须的，是吧？另外人民日报也说了啊，这个稳啊，这今儿关键词，看起来养老金入市积极改革就会稳妥。嗯，对呀。另外呢，新华美电讯发文啊，说那高速公路长期收费，这个要做好事宜，答疑解惑嘛，讲清楚道理啊，是不是啊？人民日报就说啊，这个清理那个叫山寨政府网站，山寨的啊，对了，抄袭网址，仿冒域名，假借政府网站的名头，加起来这一共是啊，办了29000来个。吃了红牌了。为什么那么多的网站耗下这个冒充政府的网站呢？嗯，背不住他们觉得政府权力还是大呀，是不是啊？他这里面他有利可图不是吗？人民日报说了，这个这些日子以来试驾导致的交通事故可是得注意了，甚至于为这个车毁人亡也有。试驾这东西照理说这买车我试驾这正常啊，但是这当中存在的安全隐患也不容小视。今日一句话新闻，这个北京青年报说了啊，咱北京市啊居住证制度再次列入立法的规则。嗯，挺好，就是立法规划啊，以后咱包括这个居住证制度了啊。北京晨报说，是不知道各位注意到没有，10号线的站台啊，这橙子松快了。为什么呢？因为这个坐10号线的乘客多数是集中在一些个时段，比如说早晚高峰啊。那这样的话呢，就是换乘的时候呢，换乘那些通道里头人流还是比较大，还是要注意安全。北京晨报说，调查显示啊，咱北京居民里面这胖子这个比率可够高的，肥胖率接近20%，是吧？你像我这样瘦溜溜的，这少见。嗯哼，所以说你说这话不亏心吗？啊，就那个意思吧。北京青年报说，是朝阳啊，集中整治老居民楼，开墙打洞，嘛呀？嗨，有的做买卖的、底商，也不是干嘛的，反正是什么弄个小院舞的，这都得整治啊，这都不许可，违反规划嘛，是吧？北京青年报。说是有那个软件公司啊评出来咱北京5大交通违法高发地段，但是呢人家权威部门交管局说了，这些个路段的排行榜并不靠谱。还有一档子事儿，北青报言道，这个丹江口的农副产品进北京了。丹江口知道吧，南水北调做出重大贡献，打那儿来的，咱们这南水喝的南水就是人丹江口人民给的啊，农副产品已经到北京了，大伙儿啊多捧场。 这个北京青年报说一档子什么事儿呢？说那个陶然亭原来不有一大雪山吗？恢复免费开放，大伙儿可以到那儿爬爬雪山去，是吧？这天爬雪山凉快啊！哈，继续啊。今日人物，这个是一个工商联的原副主席，哪儿的工商联呢？海南省工商联原副主席，这个人叫沈桂林，涉嫌诈骗，说是出逃的时候啊，仅剩100万元港币了，非法集资8.8亿，嚯，不老少喽啊！是啊，北京晨报报道这个事情嘛，关键这个事情问题看节挨哪哈呢？就说啊，给自己戴了一顶官帽子。之前我看新华社报道也提到这个事情，比如说工商联，他这样的机构里面是有国家公务人员的，但不都是。那么多数工商联的负责人他是企业界人士兼的，这人就是，但是呢含含糊糊让你觉着，呵家伙有背景啊，我就官厅来的，用这个拿这个当幌子集资诈骗，逮起来了不是吗？那是啊。这个今日人物之二啊，勇士，哪儿的勇士？斯巴达的，嘿，到咱北京来了。斯巴达300勇士大战温泉关啊！说哟，这家伙这是一套大书啊，是吧？单老师说的什么？单老师，这是历史故事，是我说呀，北京青年报说的吗？这昨晚上，哎呦，说是下午的事儿吧？三里屯那边呼来一帮斯巴达勇士啊，穿着裤衩，这个披着披风，哎呦，这像那么回事？到时候干嘛？是拍戏来了？什么呀？一商业活动。商家营销活动，但是呢跟警察那边没报备，派出所师傅来了，走吧走吧走吧，回去吧啊，回去吧。今日人物之三，这人叫张林，也叫张博，谁呢？头些年有一部收视率很高大家很喜欢看的电视剧叫重案六组，这里头有一小民警，知道吧？那演员啊就是他。怎么了？拍新片了没有？上法庭了，容留他人吸毒，就那个王学兵吸毒跟他有关系，容留他人吸毒上法庭受审，被判10个月。这严警察的当然不能说是警察，但是您多少得有点法治观念吧。我说， 哎，我说还有吗？ 什么呀？ 毒报啊， 必须有啊。 陪你说说话，陪你聊聊天，陪你唠唠嗑，听好啊，可糟笑了。 这个4038啊，说咱们今儿这个读报历史上可是没有，那必须没有啊，这都是新闻嘛，那历史上哪儿找去啊，是吧？温泉关，对，4903。啊，一切的行政措施、规章制度都要符合最广大人民群众根本利益，说的有道理啊。这个很多啊，4903又跟了一条啊，这王林这事儿一定得查清楚了，必须的。2598，您这都是问号啊，这是啊。8439啊，说他又要卖酒，你看他这个手机号，他就跟他这个做的买卖，他就有关系嘛，人自个儿选的，你看了没有？是吧？哈哈。哎呀，还有很多啊，这个微信上头，呵，设计山河来了啊，敏敏啊，这加强锻炼吧，老夫子，哎呀，说是怎么着啊，这个真人脱口秀那节目制作一定得想着我们孩子，是吧？孩子就说啊，孩子模仿能力强啊，咱们这个有引导作用啊，夭夭之桃也是个意思，是吧？我们那儿就有很多这个大棚啊，就真是啊，说有那个大棚长得草势凶猛，草势凶猛。啊，对，长嫂了，闲庭信步来报道了。微笑，还有龙哥、茉莉啊，这个小罗，还一个家伙，现在这有的那极个别女司机太横了，是啊，又见青天啊！犯罪分子气焰这么高，必须得加强打击，那必须的。谁说他们气焰高啊？是不是啊？还是咱们执法这边气焰不是气势高，好吗？啊，这个耕耘又开饭了啊，开饭了，吃卤煮啊，您看要我说您胖了吧，是吧？幸运巴特尔，你看人家这个午餐茄丁拌面，嘿，给我来一碗啊，给我来个，您给我留一碗啊，我一会儿过去啊。哈哈，芋圆，遵纪守法从我做起，那必须的。还有这个北京歌哨啊，有阳光师傅，哎，还有这个仁者爱人，是吧？这个娟子啊，一帮的这个好朋友，是吧？好朋友们都来了啊，哈哈，好朋友们，是吧？抓紧时间啊。 继续跟各位聊着啊。大早上起来坐地铁，呵，打那个地铁轨道上啊，站着一男的，哎，别介呀，车来了。可说呢，这吓一跳劲儿的。北京晨报说的，八通线上的轨道上站一男的，哎呦，这家伙警察呀，这个站务人员都吓坏了，服务人员赶紧下来，七手八脚给拽上来了，干嘛去了？这是为什么呀？这事儿还没弄清楚呢。但是呢，有一条，哎呀，这八通线这个那护栏是嗨，打护栏外头翻进来的，倒是对出行影响不大，但是也惊出了一身冷汗。 那后来呢？ 别着急呀，继续听啊。这个幺七二三来了啊，来了啊，来了，好是吧？人这个谁呀、啊？这个志愿者，哎呦，你看人家志愿者水平就是高。哎呦，说你还算胖，我不胖，我匀称匀称，嗯啊，对。啊，继续啊，咱讲这档子事儿啊。京华时报还有其他的北京报纸都报道了。呵，这两口子，咱就不说人姓什么叫什么了。打官司告状，当然是前两口子，俩人现在离了。那为什么呢？为他们家孩儿，不是哦，抚养权。对了，但是呢，这孩子比较特殊，这孩子是抱的，不是，这孩子是捡的。嗨，哪有捡孩子？那这孩子怎么来的呢？叫人工受精得来。两口子结婚的时候，就说呢，几年可能没生养，怎么办呢？人工受精得了这么一个小闺女，很可爱。哎呀，这个示弱掌上明珠啊，可喜欢了。但是后来呢，两口子本身没过下去，离了。离了之后为这孩子打官司告状，这女方说了，这孩子跟我们那前夫他没有血缘关系。男方一听这个眼泪都快下来了，我没有，但是我是他唯一的父亲。哎呀，我天哪，整不明白了。得了，到法庭上赶紧整明白吧。哎，我说啊，麻去啊， 回家吃饭去，这不读报结束了吗？ 谁告诉您的？还有呢。 哦，是啊。 奶奶，您听我说。 这个说是居家过日子啊，好多事儿啊真是说不清楚，但说不清楚咱也得弄明白了。为什么这么说呢？嗨，原则问题啊。新京报的报道吧，爷儿两个多年不见，30年不来往，如今是手拉着手，携手揽万事，对簿公堂。为什么呢？嗨，说这个父亲呢，多年前孩子很小的时候就跟他妈妈俩人分了，这事情发生在房山那边，30多年不来往，老头现在是60多了，到法庭一纸诉状把这儿子给告下了。为什么呢？你不